第二節啊，其實今個禮拜咧好多嘢想講，我上個禮拜都好多嘢講，因為要搬啊，同埋咧就個網台發展咁啊。要做好多嘢，咁變咗咧可以中美貿易戰，咁啊中國出白皮書，其實應該講嘅嚇，咁誒冇辦法，咁誒唯有第一過氣咗，即係其實做大飛案啲啦。如果講時事都好煩嘅，因為點解咧？你嗰日唔得閒，你第二日有其他新聞出咗啦，好似今日 A1 頭條修改章程引入黨委，中共利益凌駕股東。我买股票就是买股票嘅啫，最紧要利益行先啊！即系李嘉诚话头，我哋做生意咧啊，嗰阵时咧临退休嘅时候，有个阿叔啊，走嚟笑晒喊啊，对住李嘉诚讲：哎呀，你退休啦，我真系唔舍得你啊！我咧几十年前咧买和黄啊，啊咪买长江嗰阵时咧，啊到而家咧升值咗5000倍啊！哎呀，全靠你啊，系咪啊？佢都话噶，希望我为小股东，我嘅股东谋利益，但系竟然而家做国企、央企，全部以共产党谋利益。咁小股东嘅地位喺边度咧？吓，小股东嘅咁仲买唔买你咧？因为我买股票就系希望你帮我赚钱，希望你啊奋勇向上啊！好似支火箭咁升上去，能够创造更加多嘅机会。哦，原来唔系，你系为共产党。有朝一日，即系我哋譬如啦吓，有朝一日共产党需要嘅啊，成个机构所有嘅钱就共喺度打仗啊，打仗咁。嗱、啊，啲国企本身唔关佢事嘅，或者个小战役各样嘢都一夜之间抽干你都得，因为。好多嘅企业而家有123间上市公司修改章程加强党嘅权力，8间系蓝筹股。我就想问你啦，仲有成间公司以员工总薪酬为党委经费1%。有啲呢公司生意啊，譬如好似啲公用股啦，即係大陸都有㗎。咁啊好多基本上盈利呢吓、啊、或者呢係几个 percent 㗎啫。咁你嘅虽然唔同概念啦，你嘅经费就係你嘅人工支出啊，各样嘢嘅经营成本嘅1%。总薪酬嘅1%。咁、啊、腾讯就大镬㗎啦。吓、啊，即系咧，小股东咧，明明咧有息派，入边冇息派都有。仲有，你咁样做，就所有嘅企业唔向你低头都唔得噶，因为只有向你低头，我先能够同银行借到钱。明唔明啊？你嗱、啊、曾经有一间上市公司财困搞唔掂，但系当佢加入咗。共产党有党委书记直跟咗落嚟之后呢，咁即係佢控制咗你间公司，咁银行呢就借钱俾你，等你过咗个难关，咁以后共产党讲乜嘢就乜嘢㗎，以唔係以经济为考虑，而係政治为考虑。明明你呢个方向係啱嘅，但共产党觉得你咁样做唔得。吓，因为点解咧？係因为你为政治服务，譬如我而家我唔妥美国佬，你明明可以同美国佬可以分开嘅，即係同中国嘅譬如打贸易战可以分开嘅，走到条法律啦走嘅，但唔得。因为我意识形态我而家就係要打到佢。要斗到佢。仲有邓小平当时嘅国企央企烂晒㗎，邓小平用好大嘅魄力改革开放，令到更加多私人企业投进咗经济嘅发展40年，系咪啊？深圳，我哋香港人最能够睇到深圳、东莞、广东省，我哋香港人最明白、最睇得到噶啦。但系竟然而家走回头路，啊，全部都要交人头、交公司俾共产党，因为真系惊共产党财困、冇钱。拍钱嘅流向，支付宝同微信支付，我一早讲㗎喇。 是不是要马云交人头，要马化腾佢追放，唔放心嘅就因为佢冇办法监管到你嘅钱，冇进入到银行体系，所以个马化腾啊，即系好似咁简单啦。啊，王者荣耀食鸡赚好多钱，而家要杀鸡咯，啊，咁咪股价砰砰声咁跌咯，系嘛？因为政治服务啊嘛，唔系以小股东嗰个利益为大前提啊嘛。当然啦，有啲人买呀健康咗啦，而家腾讯嘅市盈率咪25倍，哎呀进入健康状态。咁咪另外一件事嚟㗎啦。而家摆到明中国共产党就莫才。第二对各方面更加严控，希望共产党嘅首映喺各行各业都伸到手，所以拉范冰冰。唔係因为崔永元，崔永元係一个催化剂嚟㗎。佢想整顿成个娱乐业。但係我都话啦，娱乐事业系咩啫，就係明星啦。全世界都需要明星。如果当嗰个行业冇明星嘅话，你马化腾就係明星啦。马云都系明星嚟㗎。你唔好讲乔布斯唔系明星喎。全部都是明星来的。只有这个明星就等于恒大叻了。恒大就用足球队。这个就是他叻的之处。这个就是许家印叻的地方。许家印不是明星，恒大是。每一个行业都需要明星的。他才能够做得起的。人家才会趋之若鹜啊。呢、这个先至系而家个世界走向，即系代言人一样吓、啊。当范冰冰被打落嚟嘅时候，你娱乐事业，哎呀，你回归正轨啊，喺个剧本嗰度啊，做多啲嘢啊，有啲嘢唔舍得好，其他人可以分多啲，多余啦。表面上系啊，但系实际唔系咯。人哋唔知你个剧本好唔好睇，你写㗎啫，係咪？但係我想为呢个睇呢个明星我入嚟㗎嘛。然后先至觉得哎呀睇呢套戏好睇喎，哎呀范冰冰做戏梗係唔得啦。譬如阿张芝做得好好喎。刘嘉玲做得好好喎。哎呀刘德华呢套哎呀攞影帝。但係佢都要因为刘德华而入嚟囉。明星嘅价值喺呢一度㗎嘛。但隻手影又到。而家仲灰鞋，习近平话仲龙添啊，定9月23日系务农日啦，啊唔知系咪假期啦，咁灰鞋嘅系咪啊？而家成个中国喺度翻天覆地呢几十年，全部想办法城市化，收地起房赔钱俾啲农民。赚到钱，咪即系生活有嚿钱，然后就搬去城市住，跟住发展城市。但系今日又调翻转，行翻之前嗰套啊！我唔知道毛泽东行死咗啦，全世界用共产主义啊行咗几十年，到而家都冇一个国家系成功过，包括中国。因为你而家行社会特色嘅主义，中国嘅特色主义根本上就係资本主义之中嘅资本主义。我唔明点解你得而家仲走返转头。咁当然啦，当中美贸易战打到嚟，你要团结中国人，共产党底下嘅中国人，只有民粹就係我哋得。咁你亦都驚好多地方出错，你就只能够就度度都係党委书记。去监控每一个行业，唔止人面识别咁简单，连经济都系。但系你边缘化咗李克强啊，呢个弱势总理咧。但系邓小平能够令到中国起飞，包括佢老豆啦，啊，习仲勋令到中国起飞，砰砰声咁上，包括江泽民就系因为市场做主导咯。呢、这个先就系现实啦，吓、啊，好似每人啊搭车要2蚊， 咁咪个个諗住搭两蚊车去死咗去囉。啊即係哎呀老人福利啦，你以后搭车只係可以俾就俾两蚊你啦。佢倒车屎都出门口㗎嘛。因为佢觉得平两蚊。但你话啦，哎呀唔係喎，嗱我每一个月呢就津贴你80蚊。啊咁你坐车呢，如果你去边度玩呢，就喺呢80蚊度俾车钱得啦。咁佢就唔会去喎。佢留埋嗰80蚊可能买到个包啊，做啲咩㗎。呢个一个市场导向。你唔能够做咗用啲政治手段去令到佢改变个市场规律。啊、所有嘅嘢都系贪婪嘅。所以乔布斯有句说话觉得你要保持你饥饿嘅状态你先至能够做得好。就是你有一个贪婪嘅本色。是咪想白法搵多啲钱原来唔系喎。啊马化腾话原来唔系喎。啊钱唔重要咁你做咩生意商人重利㗎嘛。我商人原来唔系钱嘅。是嘛咁仲边人做啫就是人工高福利好嘛。你睇下你啲国企腐败到点中石化你只要入中石化嘅总部北京嘅总部你行入去佢大堂嗰盏吊灯已经过千万吊喺度。因为嗰啲钱唔系是人民的。相当一个企业国企。是不是是人民的。是不是要这样呢是不是同埋你越多干涉佢贪污越大。因为每一样嘢佢都要有个方便的。当你要有求方便的时候咁就权钱交易的了。习近平呢我成日话佢智商低到低过90。一世人呢啊因为当时呢就要下乡啊咁啊俾人哋斗到到佢上嚟重新到佢而家執政啦佢又系呢一套。嗰陣时俾人斗得咁惨老豆又俾人斗点解而家上嚟又用返嗰套思维呢其实我真系唔理解系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哎呀我真係唔識分。但係各進民退我知道即係我之前做大飛案天下或者做好多國情節目我都話啦我識得個3個陳姓老闆係因為國營佢哋本身叫做國通排頭啦唔怕講國通王子飯店尖沙咀嘅其中一個老闆。啊佢有股份呢新加坡上市当年。佢哋三个人夹钱因为呢就国企呢要卖盘咁佢哋三个做负责嗰啲呢就买咗佢然后将佢拆骨卖咗佢保留一啲资产跟住就喺新加坡上市做到有声有色。但係当时国企暮气沉沉因为做又36唔做又36我为党服务我唔系为自己为钱服务嘅时候嗰档嘢究竟有冇得做我真系唔知道。二调返转香港系一个国际城市点能够容许一啲企业修改佢嘅公司然后注入党委书记呢如果你而家香港证监会肯咁样做嘅话香港国际都会金融城市受荡啦。唔好再讲股票自由市场唔好讲投资啦。冇意思㗎啦。香港一条高铁起咗一国两制宣布玩完。因为喺香港嘅地方里面设咗个关口行两套法律。第二到而家我哋证监所批准123间而家咋。我諗到最后尾全部所有嘅中国大陆嘅我哋单一最大嘅客人都会系。咁我就问你啦国际金融城市从何说起呀呢、这个真系问题嚟嘅，咁好多嘢我唔识啦。希望仲有咧，林源讲多少少啦。 我有一个网友呢，其实之前提过㗎啦，咁佢呢就喺大陆系做金融嘅，讲关做啲金融嘅嘢，佢呢就 send 咗好多声音专栏俾我，咁呢就我想整理一下，因为佢都讲广东话嘅，唔系讲普通话，整理一下啦，因为佢有啲嘢呢喺佢嘅声音专栏都唔敢讲，因为始终都系敏感，咁希望加埋我嘅嘢，咁我希望喺十一之后我个人沉淀咗，諗得通，喺我把口度将佢对大陆经济同埋民企嘅观点讲出嚟。我其实听过好多段片㗎啦。咁但係呢要真係有个时间将自己沉淀咗。因为我真係读得书少。我希望我哋个台啦会多返啲高质素同埋高阶一啲啦。即係阿肥 Ben 成日讲高阶一啲啦。因为网台呢表面上我话事啦，但係阿肥 Ben啊！而家注资再落嚟啦，啊咁其实咧就佢话事嘅，咁但系咧佢就纵容我啦，即系手边有多啲闲钱，咁就纵容我啦，俾我可以有啲钱可以即系大手大脚使多啲啦，咁所以咧如果又想做节目，讲一啲资料性嘅嘢，因为我同我三哥虽然买日收视 OK， 我而家做紧节目同你倾紧偈嘅时候咧，应该过咗百五万 view 噶啦。系上个月嘅一倍，已经等于吓，咁我就话睇下今年年尾有冇办法高到三百万秒吓，因为我心目中咧，如果我三百万秒咧，我就能够啊同花生台咧就拍住啦。咁啊，希望啦，即系人要定个目标嘅。咁啊，虽然大家嗰个路向唔同啦，再加上咧，都多谢好多人关心啦，有阵时即我自己做节目，我人比较直啲。有啲人留言俾我，你喺大陆有啲少少生意啦，唔多啦。你怕唔怕有一日你翻唔到大陆啊？其实我冇谂过呢个问题。咁我唔想因为好似萧若元咁，因为个仔喺大陆有生意，有啲影视片，跟住我就话，哎，我封嘴又唔讲。吓，咁我唔知啊，因为我始终都仲系小人物。我諗多少少啦，因为我个人系直啲嘅，系啱咪啱，错就错咯。啊，唔使转弯抹角啊，跟住又作啲理由同自己解释，好似隔离台嗰啲咁嘅废人一样。啊，唔使嘅，讲咗出口咪讲出口咯。啊，屌你就屌你咯，开名讲啊，即系后屘都讲句粗口，同埋尽量少粗口啦。有啲人中意听我讲粗口，叫比较性情直啲啦。咁但系咧卖广告，开始商业活动，咁啊可以沉实啲做节目咯，多啲资料性啦。拜拜。